怎么办？又遇见爱不爱他的试探，怎么办？又错乱，总绕不出个答案。不怕错，就怕孤单。怎么办？牵着手，酸甜苦辣的心安。怎么办？谁不想有个人好好依赖？哦、Why？ 为什么不勇敢试一次爱一人一半？悲伤快乐都陪伴，每个转弯。在不怕需要爱一人一半，一起承担好与坏，爱笑与散，幸福多简单，不怕平凡，大于浪漫。怎么办？太简单，害怕心会想造反。怎么办？你可以自由去时间流浪。哦哦哦哦哦，不是切眼眼白烂。怎么办？两双手才能够搬出金滩。怎么办？能走到永远美好的家？